生词二。 一，知。二，心。三，手机。四，太。五，就。六，了。七，种。八，能。九，上网。十，那，内。十一，贵。十二，卖。十三，便宜。十四，要。十五，万。十六，千。十七，为什么？